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6集，魏无羡才迈出茶楼大门一步，一道黑压压的高大影子欺了过来，雷霆一掌击在他心口。魏无羡撞飞了两张桌子，伙计和账房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店内那七八人一掀斗篷，露出了穿在里面的炎阳烈焰袍。温珠流跨过门槛，站到魏无羡身前，看了看地上勉强试图站起的魏无羡，再看了看自己的手掌，若有所思。有人在魏无羡膝弯处踢了一脚，逼他双膝重重跪地。温潮的脸出现在魏无羡的视线上方，满面残忍的兴奋。 这就趴下了？这臭小子在屠戮玄武洞底不是挺能跳的吗？一掌就不行了？你再跳啊，让你猖狂。 王灵娇急不可耐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快，温公子，快砍了他的手，他还欠着咱们一条手臂呢。 不急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小子，砍手流血太多，一会儿死了就没意思了。先化了他的丹，我要听他像上次江城那小杂种那样惨叫。 那就化丹再砍手。 温潮和王灵娇在那边讨论的欢，魏无羡却突然吐出一口血道： 好啊，你们有什么酷刑尽管来。 王灵娇笑道：这可是你说的。 温潮鄙夷的道： 死到临头了你还逞什么英雄啊。 魏无羡冷笑道：呵呵，正是因为死到临头了我才高兴，我还害怕我死不了呢。够胆你们就折磨死我，越残忍越好，我死后必然化为凶煞厉鬼，日夜纠缠岐山温氏上上下下，诅咒你们。 闻言温潮竟然卡了一卡。 要知道一些名门的世家子弟，比如江丰棉、于子渊这样的，从出生时便受家族熏陶法器影响，成长过程中还要受无数次安魂礼，死后化为厉鬼的可能非常小。但是魏无羡不同，他是家仆之子，又不是打小就在江家长大，没机会受那么多凝魂安魄的仪式。若是他死后当真怨气冲天，阴魂不散，化为厉鬼纠缠不休，那可就有些让人头疼了。而且生前所受折磨越多，越零碎越残酷，死后化成的厉鬼就越凶残越难以对付。 见状王灵娇忙道：孟公子，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呀，又不是人人死后都能化为厉鬼，天时地利人和缺一样都化不成，何况就算真的化成了，难道岐山温氏还收拾不了这一只孤魂野鬼？咱们到处抓人抓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惩治他吗？难道就因为他瞎吹几句这就放过他了？ 温潮道：当然不可能。 魏无羡心知必死无疑，反而越来越冷静，刻骨的恨意沉淀成冰冷如铁的决心。温潮看见魏无羡这副表情，心中不快，又有些毛骨悚然，一脚踢到魏无羡小腹上说道： 你还在装，想吓谁啊？装什么英雄好汉呢？ 一群门生跟着将魏无羡一通暴打，觉得打够了之后，温潮才喝道： 够了。 魏无羡吐出一口血，心中发狠道： 该下杀手了，死了也就那样，不比活着差，还有三成机会能化为厉鬼报复。 这么一想竟有种无与伦比的兴奋。温潮却道： 魏婴，你是不是总觉得你天不怕地不怕，又勇敢又伟大呀？ 魏无羡讶然道： 哎，温狗竟然也有说人话的时候。 温潮一拳砸下，狞笑道：你耍吧，尽管耍嘴皮子，我倒要看看 你能装英雄好汉硬气到什么时候？ 温朝喝令手下人抓住魏无羡。温竹流走了过来，将魏无羡从地上提起。魏无羡勉力抬头，看着这个杀了江丰棉、于夫人，毁了江城金丹的人，把他的脸、他冷漠的神情都牢牢记在心里。温家众人带着魏无羡御剑而起，小镇和深山渐行渐远。魏无羡心道，江城就算下来也找不到我了，他们带着我飞这么高做什么？飞到高处再把我摔下去摔死？御剑飞行了一段时间，雪白的云层忽然被一道黑色的苍山破开，这座山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沉沉死气，犹如一具庞然的千年巨尸，光是远远看着都令人胆寒。温潮就在这座山的上方停住了，他道， 魏英，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个地方叫做乱葬岗。 听到这个名字，一道寒气顺着魏无羡的背脊爬上了后脑。 温潮继续道，这个乱葬岗就在夷陵，你们云梦那边肯定也听过它的大名。这是一座尸山，古战场，山上随便找个地方一铲子挖下去都能挖到一具尸体，而且有什么无名尸也都卷个席子就扔到这里。 剑阵缓缓下降，靠近那座山，温潮道， 你看看这黑气，戾气重吧，怨气浓吧，连我们温家都拿他没办法，只能围住他禁止人出入。这还是白天，到了晚上里面真的什么东西都会有的，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永远也别想出来。 温潮抓起魏无羡的头发，一字一句狞笑道， 你也永远都别想出来。 说完温潮便把魏无羡掀了下去。王灵娇尖叫着从床上坐起，桌边正在看信的温潮一拍桌子怒道， 深更半夜的你有鬼叫什么？ 王灵娇惊魂未定地喘了几口气道，我梦见那个姓魏的了，我又梦见他了。 他都被我扔进乱葬岗三个多月了，你怎么还梦见他？你都梦见几次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梦见他。 温潮原本看信看得心烦意乱，没空理会王灵娇，更没心思像以前那样搂着他安慰，不耐烦的道， 那你就别睡觉了。 王灵娇下了床，扑到温潮桌边说道， 温公子，我越想越觉得害怕呀，我觉得咱们当初是不是犯了个大错，他被扔进乱葬岗里会不会没死啊？他会不会…… 温潮太阳穴处的青筋跳动不止，说道， 怎么可能啊，我们家之前派过多少批修士去清剿乱葬岗，有一个回来过吗？ 他被扔在里面，只怕是现在尸体都烂得臭过一轮了。 死了也很可怕，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化成厉鬼回来找我们…… 王灵娇说着，两人都想起了那一日魏婴坠下去时的那张脸，那个表情，不约而同打了个寒颤。 温潮立刻反驳道，死了也没可能，死在乱葬岗的人魂魄都会被禁锢在那里，你别自己吓唬自己，没看到我正烦着呢吗？ 温潮把手中的信报揉成一团砸了出去，恨声道， 什么射日之争，狗屁射日，想把太阳射下来，做梦。 王灵娇站了起来，小心地给温潮倒了一杯茶，心中斟酌了一番讨好的话，这才媚声道， 温公子，他们那几家也就能猖狂一段日子，温宗主一定立刻就能…… 你闭嘴，你懂个屁呀，滚出去，别来烦我。 王灵娇心中委屈又有些恨意， 放下茶杯，整了整头发和纱衣，挂着笑容走了出去。 甫一出门，王灵娇脸上的笑容就垮了下来，打开了手中的一个纸团。刚才王灵娇出来时，悄悄捡起了温潮扔出去的那封信，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消息让温潮这般火大。王灵娇识字不多，颠来倒去看了半晌，终于猜出这封信说的是温家宗主的长子温潮的大哥温旭被带头作乱的家主之一一刀断手，还挑在阵前示威了。王灵娇呆住了。姑苏蓝氏被烧，云梦江氏被灭，还有其他无数大大小小的家族被各种打压，反抗声不是没有，但是反抗的声音从来都能被岐山温氏迅速镇压。因此三个月前金聂蓝江四家结盟带头作乱，打出什么射日之争的旗号时，他们都是不以为意的。温宗主当时便发言了，这四家之中，兰陵金氏是根墙头草，眼下看众家义愤填膺搞什么讨伐，他也跟着参一份，但若节节败退，很快就会明白自己在自讨苦吃，说不定马上又要回来抱着温家的大腿哭爹喊娘。清河聂氏家主过刚易折，不能长久，不用别人动手，迟早要死在自己人手里。姑苏蓝氏被烧得一塌糊涂，蓝曦臣转移了藏书阁回来继位家主，他不过是个小辈，扛不起什么大事儿。最可笑的云梦江氏，满门涂的涂散的散，就剩一个比蓝曦臣还小的江城，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手下无人，还敢自称家主，举旗讨伐，一边讨伐一边召集新的门生。简而言之八个字，不成气候，不自量力。所有站在温家这一边的人都把这场射日之争当成一个笑话，谁知三个月后形势却完全没有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道路发展。河间云梦等多处要地失守倒也罢了，如今竟然连温宗主的长子都被人斩首了。王灵娇在走廊上惴惴不安了一阵，心神不宁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眼皮一直狂跳不止。她一手揉着眼皮，一手按压着胸口，思索自己的退路。王灵娇跟在温潮身边，算起来也快半年了。半年，已经是温潮对一个女人从喜爱到厌倦所需时间的极限了。王灵娇本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是能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但是近来温潮越来越不耐烦的表现已经告诉了她，她和别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王灵娇咬着嘴唇想了想，蹲下来从床底翻出了一只小箱子。这只小箱子是他半年来跟在温潮身边时想方设法搜刮来的财物和宝器。财物可以供花销，宝器可以防身。虽然不甘心，但是这一天还是来了。王灵娇想清点一下自己有多少存货，便从腰带里抠出一枚小钥匙，边开锁边嘀嘀咕咕道： 贱男人，你这只油蛤蟆精迟早是要死的，老娘不用伺候你了，老娘还乐意呢。 他一下子跌坐在地，刚才他打开箱子的一瞬间看到了里面装的东西，没有他真爱的宝物，只有一个皮肤惨白蜷缩在箱子里的小孩子。王灵娇吓得连声惨叫，蹬着双腿不住地往后挪。这只箱子他常常锁着，唯一的一把钥匙他贴身带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他一个月都打开不了一次，里面如果藏了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不知道？这小孩子还怎么能活？ 小箱子被王灵娇踢翻了，箱口翻倒，箱底朝他，半晌都没有动静。王灵娇双腿发着抖，从地上爬起，想靠近再看一眼，却又不敢，心道有鬼，有鬼。他修为极差，有鬼也对付不了，却忽然想到这里是监察寮，大门外和每间屋子外都贴着符箓，如果有鬼，符箓也一定能保护他，连忙冲了出去，把他房间外的那张符箓接了下来，贴在胸口。有了符箓挡在胸前，王灵娇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蹑手蹑脚走进房里，找了一根插衣杆，用它远远地把箱子翻过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那些宝贝，根本没有什么小孩子。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